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他缓了片刻，狠狠一抹脸，站起身来，对那目瞪口呆的校尉道： 通令下去，叫将士们换口号， 要将帕沙的死讯宣扬开来。 不，先不提帕沙的死活。 石庭云情绪的负面影响渐次褪去，池小池聪明的智商总算又占领了高地。 找不到帕沙，能叫他们始终保持不安，但若是把帕沙的头挂出去，谁晓得他们会不会被激怒，同仇敌忾，前来夺城。 少将军考虑的是，那将士们换些什么口号呢？ 石庭云不加思索： 朱哥卡，送王吧。 校尉想，您能不能换个东西送啊？但是令出既随，向来是北府军传统，况且这个口号出乎意料的管用，喊着既顺口又提气，因此校尉拱一拱手，便退下传令了。石庭云快步走回颜渊恒身边，拉着颜渊恒径直往城中而去。 颜渊恒，今夜怕是个不眠之夜，守在此处万物乱跑，若是再有下次，我再不认你这个朋友。 颜渊恒摘下铁盔抱入怀中，言简意赅地答道： 是他抱我，素长风才抱了我了。 被抱了约一盏茶的时间后，颜渊恒总算意识到了这个事实，兴奋雀跃的不能自已。任青经过方才那一下，现在是无论如何不肯让视线再离开颜渊恒。颜渊恒倒是很温驯，听了石庭云的话，在归宁城总府内等待，抱着铁盔盘弄上面的红缨穗，心情很不坏的样子。任青无奈之余，倒也能理解他。十三皇子虽是年逾二十，至今却仍未成婚，因此偶尔做出一些幼稚举止也不奇怪。他亲手诛杀了帕沙，着实是大功一件。消息传回，皇上定会喜悦，赞他勇武。然而他作为皇子身边的人，也该劝着些。于是任青试探道： 皇子武艺绝伦，任青知晓，只是这样贸然行事，坠地而去，着实太过冒险，难怪石少将军发怒至此。您没有看见，石少将军听说您去追帕沙，脸和唇都煞白煞白的。 颜渊恒不语，他是看见了的，近距离看得一清二楚。他的确想要石庭云的拥抱，又着实心疼那样紧张惶恐的石庭云。思及此，颜渊恒谨慎地点一点头： 是，一生只得这一次，再不会有了。 今夜却是个不眠之夜。两月之后，沧江两岸三城均飘扬起了北府军的旗帜。归宁帕沙将军守江防不利，被北府军攻入归宁，帕沙意欲逃窜，却被中原皇室十三皇子颜渊恒一剑斩于马下。长林格卡洪将军带兵出城援救归宁，反之自身城池空虚，被八千北府军抄了后路。格卡洪欲撤兵回援，却与帕沙部副将发生局语，争执间北府军竟主动进攻，且其着南疆军服，操一口南疆文，如同鲶鱼灵活机动，在万郡众中穿梭喊杀，一度引起了南将军的踩踏和自相残杀。长林不保，归宁失陷， 道成所降却图谋自保，严当不前，以至于贻误战机，给了北府军休生养息的时机。在后期的正面交战中，道成两万兵士不敌源源不断增兵而来的北府军，所降只好率众弃城而逃，回到主将铁木儿主营，被判为临阵脱逃，施以腰斩之刑。此战过后，沧江流域尽归中原。这场战役池小赤唯一不大满意的是，楚子陵竟然全身而退，没被他的自己人捉去砍死。不过也够了，从头至尾池小赤只用了三封去信便斩断了他的全部生路。听说他知道了帕沙的死讯，回到萧齐营后便大病了一场。池小赤生怕他病死，甚至亲自前去探望了一番，确认他只是急火攻心且死不了，就拍拍屁股又回来了。接手三城后军务繁忙，他成日里忙得很，还要抽空去检查李叶书的功课，没功夫去关心楚子陵的心理健康。他只要别一口气没倒上来把自己憋死就行了。某日他正在帐中忙碌，突闻通传之声： 少将军，皇上的犒赏特使来了，马上就到营外，香案已经摆好了，您速速更衣来见吧。 池小池依言而行，与同在营中的颜元恒恭敬地候于香案之后，垂手低头，只待特使宣旨。然而在看见特使穿着镶嵌着夜明珠的军靴后，池小池险些笑场。他一抬头，果真是颜元昭那张吊儿郎当似笑非笑的脸，但是他却笑不出来了。颜元昭穿着的那套盔甲像极了他死时所穿的那一身。感受到石庭云指尖的抽动后，他体内的池小池叹息一声，石庭云的情绪病又犯了。好在这一次情况没有那么严重，石庭云至少没有失控，而是安安静静地跪下接旨。颜元昭宣读完圣旨，分发完赏赐，便兴冲冲地拉着石庭云入了营，拉着他打量了一番。 不缺胳膊不少腿儿，挺好。 颜元恒看着颜元昭拉着石庭云的手不说话。 你就不盼我好啊？ 是不是没良心？ 近半年未见，二人只攀谈了两句便自动回归了挚友的熟人。颜元昭扒开他的外甲，按住他的胸口说： 哎，我替你摸着你的良心啊，你说六爷这半年来又是给你写信又是给你寄东西的，是不是待你好？ 就那样吧。 得，就知道喂狗啊，我还能听个味儿。 敢问您寄块女子用的手帕来，是打算给我们哪位用啊？ 这你就不懂了，我记得哪是帕子，是上头的香。那红叶香是锦柔自己制的，香味能七日不灭，我觉得有些趣味，便寄来给你赏一赏。 我哪有空闻这个，鼻子里成天都是血腥气。 哦，那六爷岂不是雪中送炭，正好能叫你压一压那血腥气。喏。 他抬起手臂，献宝似的凑在石庭云鼻尖。 你闻，这便是红叶香。 石庭云当真俯身去嗅了。颜元昭得意道： 好闻吧？ 身着盔甲还不忘给自己涂香，这等作风却有颜元昭应有之态。注意到他正在打量自己身上的铠甲，颜元昭站远了些。 六爷这身是否玉树临风？ 石庭云笑道： 不如你往日的紫衣紫袍好看。 眼见他们二人你来我往的续着交情，颜元恒心中酸涩得很。他轻咳了一声，听到咳嗽声，颜元昭仿佛才察觉颜元恒在他们身侧似的，睁大眼睛浮夸道： 哎呀，这不是十三皇帝吗？久别了。 六皇兄，久别了。 听说你立下奇功， 父皇很是喜悦。我也看了庭云来信，知晓你英姿飒爽，单骑斩将，果真是有出息。 左右无人，颜元昭又不是什么顾忌天家颜面的人，信手搭上石庭云的肩膀，亲昵十足，由衷赞道： 哎，不过还是我们云帝更有出息，能指挥万人作战，真不负六爷对你的栽培赏识。 颜元恒抿唇不语。私下里素常会写信给六皇兄，素常从没给他写过信。